基本上作用起来是虽然是补阳气，但是其实是很温和的。那甘草干姜汤在这个条文里面，它是发挥到一个慢慢补阳气的功能，但是呢它的补阳气的能力有多温和呢？将来这个方剂我们要多去学习它的话，是要等到有一天我们教到咳嗽的时候再一起看医案。因为张仲景在后来咳嗽的篇章里面有一个条文是讲我们的肺啊太冷，所以这个人的咳嗽会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咳嗽的症状，是肺冷的咳嗽，那就用甘草干姜汤去暖他的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不是人的肺是焦脏吗？又怕热又怕冷，可是我们用甘草干姜汤就可以很温和的让我们的肺恢复温暖，然后不太会有副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甘草干姜汤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的气变得温暖，但是效果很温和的药啊。所以它是一个，所以张仲景虽然是要先救阳，可是呢并不是用很猛烈的方法来救阳，就是阴阳两虚的时候要救阳的时候，就不见得是要用很大的燥烈的热药啊，就是用比较温和的方法做一个开头。如果这个开头让他发现说还不够力量的话，他可能后面再补一帖四逆汤，但是至少这个开头从一个温和的方法做起。那这个他后面这个条文他有讲说啊，对不起，是宋本吧，是宋本还是啊，对，宋本里面的条文，宋本里面讲的就是宋本在后面一条里面有讲说呀，喝了这个药之后啊，到了半夜之后啊，他的脚会慢慢暖回来，那就知道有多温和。我们平常手脚冰冷，如果喝四逆汤的话很快就会暖啊，所以他是吃了之后要等很久很久才会渐渐暖回来，那是宋本的条文这样写的。那所以呢他就喝了甘草干姜汤之后，如果照宋本的说法呢，他就是可能过了蛮久之后啊，到了半夜了，他若觉欲足温者，就如果到了半夜之后呢，你发现他的手脚渐渐变得不冰冷了，然后摸他的这个足，就是我们真正现在今天说的脚了啊，那真的你摸他的脚发现脚不冰了，那代表什么呀？代表他的阳气已经慢慢到达末梢了，就是我们已经第一个阶段的补阳已经成功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再做芍药甘草汤给他。那其实甘草干姜汤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养阴的效果，因为像郑清安就提到说甘草干姜汤应该也是可以说是养阴的药，因为一旦姜泡过以后会有苦味，那苦味跟甘味合在一起，甘苦还是会养阴的哦，所以它还是会有一点养阴的效果在里面。那就你们等了很久，等到半夜终于脚温暖了，然后呢你再给他吃真正的养阴的药。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其实我们这个方剂不是那么明显的看得出来，但是将来比如说有一天同学学到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滋阴药最多的两个方子，比如说一个是猪鸟汤，就是黄连阿胶汤，一个是炙甘草汤。炙甘草汤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地黄，那种很大量的滋阴药，可是里面一定还是要有桂枝什么的，就是要有这个阳药去行这个滋阴的药。如果你的阳气没有先通畅的话，你滋阴药吃下去会怎么样？会荡在你的胃里面，它根本不会动了。所以一定要先这个人有阳气，他才能够去抓取滋阴药提供的这个物质成分的养料。如果他没有阳气的话，你滋阴药下去了，他的身体一样是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个药，对不对？阴的东西要靠阳的东西来引导他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就是为什么仲景派乃至于火神派都很讲究要先补阳，不是先补阴啊，就是这样子。因为没有阳的话，你滋阴药根本就走不动啊，会形成问题。那么于是就做芍药甘草汤。那刚刚他那个人有一大堆症状嘛，对不对？那芍药甘草汤能治什么呀？是治他的腿抽筋， 吃了十二甘草汤以后，他的腿就不抽筋了啊，就是松开了。那十二甘草汤在今天的临床啊，倒是很有发挥了。这个它也是十二甘草汤是芍药四两，甘草四两啊，然后那个三碗水煮一碗半啊，也是喝起来还蛮浓的一个汤。那芍药甘草汤呢，在后来有一本书叫做《朱氏集验方》啊，那里面他把芍药甘草汤称之为去胀汤。就是芍药甘草汤往往啊在治疗很多的脚痛上面有效，但是临床上要怎么样用它，我们到时候看医案的时候再来看啊。那我们从前教芍药的时候就讲过，芍药是一个能够把我们的构成内脏的这个平滑肌松开的药，对不对？松开了之后静脉血管就松开了，大的静脉血管松开了就会怎么样，就会把血液从末梢拉回来嘛，对不对？那其实有些人那种常年慢性的脚痛就是有血液淤在那边，那你用了芍药甘草汤把这个淤血拉上来了，从静脉这个方向把淤血拉上来，他的脚痛就会疏解啊。那是以病机而论是这样子。那芍药甘草汤呢，因为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平滑肌松开，所以呢它就特别会对到一个什么样的腹部症状啊，就是脚痛，肚子脚痛的时候芍药甘草汤是很有效的。那清朝陈忠林的那个医学新物就有讲说芍药甘草汤是治腹痛如神啊，而且他还说如果你的肚子绞痛啊，你按一下那个脉，如果脉是跳得很慢的啊，那是比较寒，那你就可以加点干姜。如果你脉是跳得很宏大，那是有热，那你就可以加点黄连，就是这个寒热还可以自己调，不会影响芍药甘草的药性。那以甘草做一个中焦的中心轴啊，甘草用那么多，但也有补元气的效果啊，因为甘草也可以是阴阳两补的啊，遇到阳药就补阳，遇到阴药就补阴了。那芍药呢，它让这个平滑肌松开，那这个脚痛就会停。那在现在来讲的话，有一种肚子脚痛是很可怕的，就是胆结石的痛。胆结石的痛是西医那边要打吗啡的，而且有的时候打吗啡还不一定能止痛。那可是那种西医需要打吗啡的那种痛哦，芍药甘草汤能够蛮轻松的解决掉它，就吃了之后就松开了，然后就不太痛了。好，所以这是以止痛来讲是有效的。那当然妇女的这个腹部绞痛的病如果不说寒热的话，芍药甘草汤都是普遍性的有效。那如果当然妇女病我们还可以研究的更仔细啊，那就是将来有机会的将来教到的时候再说。那到了今天呢，这个药被芍药甘草汤被拿来干什么呀？被拿来治下肢静脉曲张，就现在人比较爱漂亮，说我的腿啊，你看那个静脉管都凸出来了，那就用芍药甘草汤吃一吃，把那个静脉的血拉上来，那每个礼拜拉两次，渐渐那个血管就好像每血比较不会停留在那边，那久了之后，那血管慢慢就会恢复它的位置啊，就是当做一种腿部的美容药在吃，这样子。那但是芍药甘草汤，我有一次啊，晚上吃，睡觉前吃，我那时候忘记是为了什么了，就吃它。结果呢，当你没有病的时候吃这个药啊，感觉是很诡异的。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肚子松开的感觉吗？那个感觉就好像我们去坐云霄飞车，当那个云霄飞车往下面滑的时候，你会觉得肚子空掉，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病吃芍药甘草汤，你就一个晚上肚子都是那种感觉，好像在无重力的空间里面一直在往下俯冲的那个肚子的感觉哦，所以它的确对肚子是有这样的作用力啊，就是让你的肚子处在那种无重力的状态啊。那当然是有病在吃它了。那这个芍药甘草汤啊，它这个因为芍药是一个能够让肝把血吸进去养肝血的药，对不对？柔肝养血的药，所以它除了能够松开这些东西以外，它能够养血，所以它渐渐会让这个身体的血液得到滋养啊，所以也是一个养阴的药。那么 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呢，在张仲景这边是针对的正是这个小腿抽筋了，那就能够让它松开啊，能够让这个身体放松。其实这个放松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理论上是那个四肢的肌肉紧的时候内脏肌肉会松，内脏肌肉紧的时候四肢肌肉会松，为什么烧肝草汤又能够松四肢的肌肉，能够松内脏的肌肉？这还蛮奇怪的，就是有一点不合乎西医的原理原则。那医学系的，如果你没有答案下次告诉我好不好，我也搞不清楚。那但是它能不能让这个肌肉小腿的肌肉松开呢？那当然能了。像大陆的那个郝万山教授就有一个事情，就他的课里面他就这样讲说，他们那些医学院的同学啊，平常也不太运动嘛，偶尔要赛跑，一跑就腿抽筋，就跟老师说怎么办，我们跑步 一跑快就要腿抽筋哦，因为平常不常动。那这个老师就说，那不然你们喝一些芍药甘草汤再去跑啦，那吃了之后腿就不会抽筋啦。然后呢，他们第一次跑是因为抽筋所以跑输了，然后吃了芍药甘草汤再去跑，然后呢老师就怎么样，有没有抽筋了吧，同学就说抽筋是没有啦，不过还是输了，因为吃了之后呢腿就软绵绵的，然后就是使不上力了，就松掉了。所以大概是有这样的效果啊，从这几个角度我们可以认识这个方。那细部的话，我们可能以后医案会跟之后教的一个方芍药甘草附子汤一起讲，因为这两个方剂的作用其实现在临床用起来很相似啊，所以到时候可以一起来讲。那所以他就说这样子的话，他的脚呢就会伸开了。那他说若胃气不和言语者啊，少与调味承气汤。也就是说照张仲景这个地方，他是先给他吃一种药叫做甘草干姜汤，那吃了甘草干姜汤之后就可能有状况一、状况二、状况三出现，那个弱字就好像或者有人这样，或者有人这样，或者有人这样子。所以呢他的第一个状况是最顺利的状况，就是到了半夜脚暖了，那你就是继续用养阴的药来护持他的阴，然后他的脚就不抽筋了，这件事就姑且可以过去了。可是有状况二，状况二就是太阳慢慢转归阳明的这个走法，就是当你阴阳两虚，对不对，精液很不够，人已经干掉了，然后你再把这个人烤暖一点点，当然非烤暖不可，因为那个人已经冰冷了嘛，对不对，所以手脚都冰冷了就是要烤啊。但是人在烤暖的时候会怎么样，烤得更干啊，就是你去把这碗汤热一热，不小心烧焦啦，对不对，冷的汤不能喝，焦的汤也不太好，对不对。那这个太阳要转归阳明，它的主要的机制就是人的精液不足，然后把这个人的里面的这个消化道这个食物什么都烧干掉。那如果真的是正阳明病，大便已经干在里面了，那承气汤有小承气汤、大承气汤，那就是很明显的通大便的药。那调味承气汤它的下开药的点哦，其实是比大承气汤、小承气汤是更早一步，就是它是眼看这个人的肠胃要热要干掉了，他赶快放一些凉药下去，让这个肠胃不要热起来，不要干掉，让大便维持一个稀的状态。所以他是，所以它不是一个强力的泻药。那像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呢？大承气汤是大黄、芒硝、厚朴、枳实四味都俱全。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代表大黄是把大便冲起来，对不对？那芒硝是一个从肠道吸水分来润大便，让大便软掉的药。那大便硬了，然后又冲，然后呢，它这个肠道已经跟大便绞死了，所以要用枳实厚朴把肠道拔开，然后才能下来，那是大承气汤。那小承气汤呢，就是大黄、枳实、厚朴，没有芒硝，当然还有剂量上的差别，那以后教到承气汤再说，只是这样，我只是举个大概。那没有芒硝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芒硝代表说这个大便还没有干到黏死，那这样子只要大黄往下冲，然后肠道能够蠕动就掰得开了，就下得来了。那调味承气汤呢，就是没有枳实，没有厚朴，有芒硝而有甘草，也就是有甘草就是让它不要那么往下的力量那么猛，大黄有了甘草向下冲的力量就不是那么猛了。那相对的有芒硝是干嘛，就是先把水分收住，免得它变干，所以它是一个预防大便干燥成 真正的大小城气汤症的一个预防的药。所以呢，一旦这个越来越干燥啊，它要转成阳明病的时候呢，它就用调味城气汤。当然要如何分辨这个太阳病要转到阳明病呢？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分辨法，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以阴阳两虚当一个起始点，因为最开始这个病人的状态是阴阳两虚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往往在这个情况下，他如果一旦人太燥热，他已经没有什么精液了嘛，对不对？他就会燥热到这个人有言语，就是讲话开始语无伦次了。所以张仲景在这里呢，就姑且以这个言语当作是一个辩证点。那同学不要觉得说啊，只有这个辩证点让我们看这个症状啊，下药啊，觉得好心虚，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后面还会一次又一次的遇到调味成气汤的这个使用机会。那把这些一次又一次的条文，我们把它统合起来，我相信同学会比较有能力去掌握该用什么方。那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说，当作是一个有指标意义的啊一个东西就好，因为调味成气汤我也是想要放到阳明篇再来仔细分析它，我们现在就只是做一个认识而已。那所以呢，第二个状况，人就干掉了，变成阳明了，转到阳明了，那是调味成气汤。那第三个状态呢，是遇到庸医了，就是阴阳两虚的状态啊，它又重发汗附加烧针。那这个地方有几个重点可能是要以后才会讲到的，因为把那个针烤热的插到人体的这种治疗法啊，是在后面的太阳篇后面有一个火逆的部分，就是当你这个病人不应该用这个火针疗法而用了火针，导致一大堆严重的副作用后遗症的时候，那里有一整套在会让同学清楚的看到这个火针疗法造成的问题。那这里呢，他就只是提到加烧针啊，那我也只能大概跟同学提到，就是加了这个烧针呢，会让这个人的气更散掉，我姑且这么说好了。那还有很多没说的，以后上道的时候再来讲。那重发汗就是这个人好像并没有好吧，医生可能刚好他的知识是不够的，所以就桂枝汤还没好，再桂枝汤还没好，再桂枝汤啊，就继续不断的发他。然后发汗的时候，当然这个人会越来越虚，可是从这边就看到张仲景的选择了，他看到这个人一再的发汗，还加了这个热的这个火针疗法，张仲景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四逆汤症，也就是在不断的发汗的过程里面，虽然有精液的损耗，但是实际上阳气的损耗还更大。哦，就是张仲景的判断是这个样子，因为阳气实际上是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到底这个阳气有没有损耗，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凭着一些物质的检查仪器去发现的。那其实结论来讲，只好以药测证，就是发现是用很补阳的药才帮得到这个状况，你就会知道说果然是这个情况是很损耗阳气的这样子。不然的话，谁知道出很多次还会损耗阳气，我们都只看到水出来而已。那所以呢，这个虽然发汗会阴阳两虚，但是呢，主要是汗是心脏流出来的液体，对不对？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发汗，会把这个人的心阳全部拔空掉，就是这个人会完全没有阳，造成我们说的真阳衰微啊，就是最里面的阳都被拔空掉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无论如何要用一个大补阳的药来把它救回来，于是呢，就选择用四逆汤啊。那四逆汤在宋本里面是甘草、干姜、附子，那在桂林本里面就有人参。那原则上四逆汤有人参是很好的，因为有人参呢，不但不会损伤它补阳的药性，相反的可以弥补四逆汤有一点干燥的这个副作用，可以让它的药性不要那么干啊。所以从前桂林本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普遍流传的时候啊， 一般的中医我们都是读宋本嘛，那大陆的刘杜周教授还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提出来说，参饴汤照理说要有人参比较好啊，就是就有人看到这一点。那后来桂林古本这样子，我们大家都看到说，哦，桂林古本里面参饴汤就有人参了。如果是桂林古本果真是真本的话，就代表张仲景到了晚年的时候觉得还是有人参比较好啊，参饴汤会比较安全，那用参饴汤来大补阳气啊，那来救回这个人他因为重复的发汗以及烧针所损耗的阳气。那这个就是这一条呢，他在告诉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过程。那下一条31条呢啊，他就是在讲说在用师徒的对答在解释这一条。那32条呢，根本就是宋本没有，桂林古本独有的条文。那32条，我想到时候我也不能够教得很仔细，因为32条那个内容必须要用温病的思考去解释它。那这本书的温病在第5卷前面那个地方，那我温病是要最后教，所以变成这一篇的最后那一条可能要等到这本书都整本教的差不多再回头来看，它会比较容易理解了啊。所以预计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带这个课程。那主要就是临床上这一条的意义啊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这是造成后代人从这个条文里面看到张仲景看到了什么这件事啊比较要紧，就是他有一个这个思考系统上面的这个指标的意义吧，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是不是给助教换一下录影带啊？